汉书卷57下，司马相如传第27下。相如为郎数岁，会唐蒙使略通夜郎伯中，发巴蜀立足千人，郡又多未发转曹万余人，用军兴法诛其渠帅，巴蜀民大惊恐。上闻之，乃遣相如则唐蒙等，因预告巴蜀民以非上意，袭曰：告巴蜀太守，蛮夷自善不讨之日久矣，时侵犯边境，劳士大夫，陛下即位，存抚天下，即安中国，然后兴师出兵，北征匈奴，单于布害，交臂受事，屈膝请和，抗拒西域，重议纳贡，起手来降。遗失东指，闽越相诛，又调番禺太子入朝，南夷之君，西伯之长，长啸共职，不敢堕怠，严景举种，勇勇然，皆向风慕意，欲为臣妾，道理辽远，山川祖身，不能自治，夫不顺者以诛，而为善者未赏，故请中郎将往宾之，发巴蜀之士各500人以奉币，为使者不然，弥有兵革之势，战斗之患。今闻其乃发军兴志，惊惧子弟，忧患长老，郡又善为转速运输，皆非陛下之意也。当行者或王逃自贼杀，亦非人臣之节也。夫边郡之事，逢风举岁繁，皆射弓而驰，贺兵而走，刘汉相主唯恐居后，触白刃冒流矢，亦不反顾，既不选种，人怀怒心，如报私仇，比起乐死勿生，非边烈之民，而与巴蜀一主哉？既身虑远，及国家之难，而乐尽人臣之道也，故有剖腹之风，西归而绝，未为通侯，居列东地，终则以显号于后世，传土地于子孙，世行甚忠敬，居位甚安逸，名声溢于无穷，功烈著而不灭，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，高叶润野草而不辞也。今奉币使至南夷，即自贼杀，或王逃抵诛，身死无名，是为至于耻及父母，为天下笑。人之度量相越，岂不远哉？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，父兄之教不先，子弟之帅不谨，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，其披行路不亦疑乎？陛下患使者有思之若彼，道不孝于民之如此，故遣信使晓谕百姓以发足之事，因蜀之以不忠死亡之罪，让三老孝悌以不教诲之过，方今田时众反百姓，以亲见进献，恐原所溪谷山泽之民不便闻，习道即下献道，贤欲陛下意无乎？相如环抱， 唐蒙以略通夜郎，因通西南一道，发巴蜀广汉族，作者数万人，至道二岁，道不成，士卒多误故，费以亿万计。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。是时穷卓之军长闻难以与汉通，得赏赐多，多欲愿为内臣妾，请立比难宜。上问相如，相如曰：穷卓染盲者尽蜀，道一通，一时常通为郡县矣，至汉兴而罢。今成复通，为至县，欲于南夷，上以为然，乃拜相如为中郎将，见节王使。副使者王然于胡冲国，吕越人，持四圣之传，因巴蜀吏必误，以路西南夷。至蜀，太守以下交营，县令赴奴使先驱，蜀人以为宠。于是卓王孙、林琼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。卓王孙喟然而叹，自以得使女赏司马长卿碗，乃后分与其女才与男等。相如使略定西南夷，穷卓染盲思于之君皆请为臣妾，除边关，边关亦赤，西至昧若水，南至臧科为教，通灵山道，桥孙水，以通穷卓，环抱天子大悦。相如使时，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为用，大臣亦以为然。相如欲见，夜以见之，不敢，乃著书，借蜀父老为辞，而己劫难之，以讽天子，且因宣其实旨，令百姓皆知天子意。其辞曰：汉兴七十又八载，德茂存乎六世，威武纷云，臣恩汪惠，群生沾如，洋溢乎方外。于是乃命使西征，随流而壤，风之所披，网不披靡，因朝染从忙，定昨存穷，略思于举包仆，结轨还原，东向江报，至于蜀都。其老大夫近身先生之徒二十又七人，俨然造焉。辞毕，进曰：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，其意机迷误决而已。今罢三郡之事，通夜郎之徒三年余资，而功不敬，士卒劳倦，万民不善，今又皆之以西夷，百姓力绝，恐不能足也，此亦使者之累也，且为左右患之。且夫穷卓西伯之与中国并也，历年资多，不可计矣。仁者不以德来，强者不以利病，义者待不可乎？今各其民以赴夷狄，彼所事以是无用，彼人固陋，不识所谓。使者曰：吾未此乎？彼若所云，则是蜀不变服，而巴不化俗也。仆上勿闻若说， 然私事体大，故非官者之所构也。余之行疾，其详不可得闻矣。请为大夫粗陈其略。盖是必有非常之人，然后有非常之事，有非常之事，然后有非常之功。非常者，故常人之所异也。故曰非常之源，黎民惧焉。即真绝成，天下晏如也。昔者洪水沸出，泛滥演绎，民人升降以喜，崎岖而不安。夏后氏七之，乃淹洪源，决江疏河。喜臣旦哉，东归之于海，而天下永宁。当祀之秦，岂为民哉？心烦于虑，而身亲其劳，公器骈之无拔，夫不生毛，故修烈显乎无穷，声称夹乎于兹。且夫贤君之见位也，其特猥琐龌龊，居文谦俗，寻宋习传，当是取月云耳哉？必将重论弘毅，创业垂统，为万世归。故持物乎兼容并包，而秦思乎三天二地，且师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是以六合之内，八方之外，尽隐演绎，怀生之物有不尽润于泽者，贤君耻之。今封疆之内，官带之伦，贤货家之，靡有缺疑矣。而夷狄殊俗之国，辽绝一党之欲，舟车不通，人迹罕至，政教未佳，流风尤危，纳之则犯意亲礼于边境，外之则邪性横作，放杀其上，君臣异位，尊卑失序，父兄不孤，又孤为奴虏，系累豪气，内向而怨曰：盖闻中国有智人焉，德扬恩普，物靡不得其所，今独何谓以己？举种思慕，若哭汉之望语，立夫谓之垂涕，况乎上圣有乌能矣。故北出师以讨强胡，南驰使以峭净月，四面丰德，二方之君临极仰流，愿得受号者以义绩。故乃观媚若，教臧科，漏灵山，梁孙元，创道德之徒，垂仁义之统，将伯恩广施，元辅长驾，使疏敌不避，忽爽暗昧，得耀乎光明，以言假兵于此，而悉讨伐于彼，遐迩一体，中外之福不亦康乎？夫整民于臣逆，讽至尊之修德，反衰世之灵仪，即周世之绝业，天子之极物也。百姓虽劳，有屋可以倚哉？且夫王者，故谓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逸乐者也。然则受命之福何在于此？方将增泰山之风，加梁府之势，明和鸾，扬月颂，上弦舞，下登三，观者未睹止，听者未闻音，由交朋以降乎辽阔， 而罗者犹是乎叟则，悲服。于是朱大夫茫然丧其所怀来，失觉所以尽，愧然并称曰：“允哉汉德，此鄙人之所愿闻也。百姓虽劳，请以身先之。常往弥喜，谦言而辞毕。”其后人有上书言，相如史时受金失官，居岁余，复召为郎。相如口吃而善著书，常有消渴病，与卓氏昏，饶于才，故其仕宦未尝肯欲公卿国家之事，常称疾闲居，不慕官爵，常从上至长阳列，是时天子方号自击雄使，持主野兽。相如引上书谏，其辞曰：“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，故力称巫惑，结言庆忌，勇其奔欲。臣之愚，窃以为人诚有之，受益怡然。今陛下号令祖显射猛兽，猝然遇异才之兽，害不存之地，犯主车之清晨，余不及还原，人不暇失巧，虽有巫惑庞蒙之计，不能用。枯木朽株，尽为难矣。是胡越起于谷下，而羌于皆枕也，岂不待哉？虽万全而无患，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进也。且夫清道而后行，中路而迟，有时有贤决之变，况乎涉风草，逞丘墟，前有利寿之乐，而内无存变之意，其为害也，不亦难矣。夫卿万乘之众，不以为安，乐出万有一危之徒，以为愚。臣窃为陛下不取。改明者远见于未蒙，而智者必危于无形。或故多藏于隐微，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。故笔砚曰：“家累千金，坐不垂堂。”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。臣愿陛下留意性察。上善之。还过宜春宫，相如奏赋，以哀二世姓师，其辞曰：“等滂沱之长坂兮，奔入曾公之嵯峨，临曲江之齐州兮，往南山之参差，炎炎深山之空空兮，通古霍乎酣下，郁郁洒以咏士兮，著平高之广眼，管众庶之蓊艾兮，览竹林之蓁蓁，东池土山兮，北泣石濑，弥结荣与兮，立钓二世，池深不仅兮，亡国失势，信谗不误兮，宗庙灭绝。呜呼！操性之不得，目无慧而不修兮，魂无归而不食。”相如拜为孝文元令，上记梅子胥之事。相如见上好先，因曰：“上林之事未足美也，尚有迷者，臣常为大人父未就，请具而奏之。”相如以为列仙之儒居山泽间，形容甚渠。 此非帝王之先意也，乃遂奏大人父。其辞曰：是有大人兮，在乎中州，宅迷万里兮，增不足以少留。北世俗之破爱兮，且轻举而远游。乘降帆之素拟兮，在云气而上浮。见格泽之修干兮，总光耀之彩毛。垂寻时以为深兮，也会兴而为烧。钓之桥以言简兮，有以泥以招摇。揽禅枪以为精兮，迷驱红而为愁。红摇苗以炫面兮，飙风涌而云浮。假应龙象鱼之祸落伟力兮，惨赤之青裘之有流蜿蜒。低昂摇角俱以骄傲兮，曲折龙穹月以连卷。蒲萼旧秀亦以赤翼兮，放散判案相以谗言。赤夺恶河容以伟力兮，调料严简处绰以良矣。鸠寥教傲踏以宗路兮，面蒙踊跃腾而狂叫。历历会兮，验至殿过兮，焕然悟除，豁然云霄。挟绝少阳而登太阴兮，与真人乎相求。护折窈窕以右转兮，横立飞泉以正东。西征灵羽而选之兮，不属众神于瑶光。使五帝先倒兮，反太一而从灵阳。左玄冥而右乾雷兮，前长离而后玉皇。此争伯桥而易县门兮，召其伯使上方。祝融景而必玉兮，清气分而后行。屯鱼车而万盛兮，翠云盖而树华旗。使钩芒其将行兮，无欲往乎南兮。李唐尧于崇山兮，过虞舜于九夷。分战战其差错兮，杂踏交隔以方驰。骚扰冲匆其纷如兮，旁壁样样利以淋漓。攒罗列聚从以隆融兮，野蔓流烂时以陆离。竟入雷氏之烹林玉律兮，动出鬼谷之枯垒微魁。遍览八鸿而观四海兮，窃度九江越五河。经营炎火而浮若水兮，行决浮主涉流沙。偃息葱棘泛滥水兮兮，使灵蛙古琴而舞逢仪。时若爱爱将混浊兮，找平易诸风伯行与诗。希望昆仑之亚物恍惚兮，直径持乎三危。排昌河而入地宫兮，载玉女而与之归。等浪风而摇极兮，抗鸟腾而一止。低回阴山想以迂曲兮，吾乃今日度西王母。浩然白首戴胜而学楚兮，亦幸有三足乌为之始。 彼长生若此而不死兮，虽济万事，不足以喜。回车窃来兮，绝道不周，会时幽都。呼吸沆瀣兮，参朝霞。举教知英兮，击琼华。引尽寻而高纵兮，分鸿荣而上立。管列缺之倒影兮，舍丰隆之烹辟。乘游道而修将兮，悟一物而远视。破曲中之爱闪兮，疏节出乎北吟。宜屯寄于玄阙兮，亦先驱于寒门。下峥嵘而无地兮，上辽阔而无天。使炫冕而无见兮，听长幌而无闻。乘虚王而上遐兮，朝无有而独存。相如祭奏大人赋，天子大悦。飘飘有凌云气，游天地之间意。相如既病免，家居茂陵。天子曰：司马相如病甚，可往从西取其书，若后之矣。使所终往，而相如已死，家无遗书。问其妻，对曰：长卿未尝有书也。时时著书，人又取去。长卿未死时，为一卷书。曰：有使来求书，奏之。其遗札书言封禅事，所终奏焉。天子异之。其辞曰：以上古之初兆，自号穷生民，力选劣弊，以弃乎秦。率尔者种武，听敌者风声。分伦微蕤，湮灭而不称者，不可生数也。既朝夏重号事，略可道者七十又二军，往若疏而不昌，愁逆失而能存。轩辕之前，遐哉渺乎，其祥不可得闻矣。五三六经载籍之传，唯见可观也。书曰：元首名哉，古公良哉，因思以谈，君莫胜于尧，臣莫贤于后稷。后稷创业于唐，公刘发迹于西戎。文王改制，元周至隆，大行乐成，而后灵夷衰微，千载无声，岂不善始善终哉？然无异端，甚所由于前，仅一教于后耳。故诡计一意，一尊也；臣恩盲弘，一风也；限度著名，一则也。垂同礼顺，亦祭也。是以夜龙于襁褓，而重冠乎二后。魁爵所缘，中都幽族，未有书游绝迹可考于今者也。然由聂梁府登泰山，见显号失尊名，大汉之德，风涌源泉，物欲漫现，磅礴四色，云布雾散，上唱九垓，下诉八言。怀生之泪，沾如浸润，邪气横流，五节厌世，而侠游园， 响阔永没，首恶欲没，暗昧昭折，昆虫凯翼，回首灭内。然后又邹鱼之真群，倒一经六岁鱼袍，悉双革共抵之寿，或周瑜放归于其，招翠黄成龙于爪，鬼神皆灵羽，宾于闲馆，其物绝鬼，倜傥穷变。亲哉，福瑞真字有以为薄，不敢道风扇，盖周月于允行，修之以疗，微服思之为服也，以登介丘，不亦虑乎？尽壤之道，何其爽于。于是大司马进曰：陛下人欲群生，一争不会，诸下乐共，百蛮直至，德谋往出，功无与二，修烈加洽，福瑞众变，七应少智，不特创建。一者泰山梁府设坛场望幸，改号以旷荣，上帝垂恩处旨，将以庆成，陛下谦让而弗发也。且三神之欢，缺王道之仪，群臣虑焉，或谓且天为至暗，是真福，故不可辞。若然辞之，是泰山迷计，而梁府罔机也。一个病时而荣，贤计绝世而绝，说者尚何称于后，而云七十二君哉？夫修德以赐福，奉福以行事，不为近月也。故圣王福替而修理地齐，夜款天神，乐宫中月，以彰至尊，书圣德，发号荣，受后福，以尽黎民。惶惶哉斯事，天下之壮观，王者之足业，不可贬也。愿陛下全之，而后因杂近身先生之略述，使或要日月之末光绝言，以斩采错事，由兼正列其意，服侍绝文，作春秋一义，将袭旧六为妻，书之无穷，比万事德积清流，扬微波，非应生腾茂时，前圣之所以永保鸿名，而常为称首者，用此一命掌故，悉奏其仪而懒焉。于是天子佩然改容曰：于乎朕其事哉？乃千丝回虑，总公卿之意，寻风扇之事，使大泽之薄，广福瑞之富，遂作颂曰：自我天父云之悠悠，甘露时雨，绝壤可游，滋叶渗露，何生不遇？家谷六岁，我色何绪？非为欲之，有润泽之；非为偏我，反不护之。万物熙熙，怀而慕之；名山显位，望君之来。君兮君兮，侯不迈哉？斑斑之兽，乐我君谱；白雉黑章，其仪可喜。民民睦睦，君子之态，改闻其声，今视其来。绝土米从，天瑞之争， 资而于顺，于是以兴。灼灼之林，有比灵志。孟冬十月，君卒郊祀，持我君于，帝用降旨。三代之前，盖未尝有。婉婉黄龙，兴德而生，彩色玄耀，炳炳辉煌，正阳显现，绝物离争。鱼传载之，云受命所成。绝之有章，不必谆谆，一类托玉，玉以峰峦。披翼观之，天人之际已交，上下相发允达，圣王之事兢兢意意。故曰：余兴必虑衰，安必思危。是以汤武至尊严，不失素之，顺在甲典，故醒决疑，此之谓也。相如既足五岁，上史记后土，八年而岁里中月，封于泰山，至梁府，善肃然。相如他所著，若为平陵侯书，与五公子相难，草木书篇不采，采其游著公卿者云。赞曰：司马迁称春秋推荐志隐，一本隐逸之险，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得代黎庶，小雅记小己之得失，其流极上，所言虽殊，其何得一也。相如虽多虚词滥说，然要其归隐之于节俭，此亦失之讽谏何意。杨雄以为米利之父劝百而讽一，有逞正位之声，取中而奏雅，不以戏乎。